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新一集啊，军武起言啦，同大家军事道王啊，我系你嘅主持人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啊，咁咧首先咧就呢个系我哋2019年嘅开工日啊， 系啊， 系啊，咁啊1月2日啊，咁啊迟咗少少系咪啊， 系， 因为就 假期啦， 元旦系啊，又系我哋就网台都休息啦系嘛， 系， 咁所以咧就我哋今日翻工啊，咁咧就今日录啦， 系， 咁啊首先咧我哋就军武起言啦 ，Larry 同埋呢个 Alex 啊，我哋恭祝各位啊就身体健康啦。 系 咁嚟紧就世界和平啦。 系 咁咧，如果世界真正和平，我哋冇得做啦。呢个节目 我哋收工啦，我哋要 我哋可以收工啦，系嘛？咁啊，即系外星人接管啊，美军接管啊，咁啊冇嘢讲啦吓。 系 咁啊，当然就大家都估到唔会啦，系嘛？咁啊呢个世界就梗系，唉，都系混乱落去，都唔想，但系冇办法啦。现实世界都系咁啦。咁啊，军武继续去销售啦，系嘛？ 系 咁，我哋就唯有咧，2019年啦吓，就做更加多嘅节目俾大家睇啦。咁当然啦，2019年咧，我哋咧喺往后咧，我哋都会咧有啲 projection 咧，即系有啲预测咧，讲翻我哋觉得2019年有啲咩话题嘅。 系， 即系如以往咁啦。2018年我哋话啦，就美国揸庄啦，咁就共同敌人系中国同俄罗斯啦。 系呢个十几年嚟都不变噶啦。 咁咪呢个邪恶轴心喺度啦吓。咁啊，所以即系个世界究竟系点样咧？咁讲好啦，嗱，咁我哋咧就首先咧，嗱，我哋讲翻第一单消息啦。咁咧，我哋咧。首先一讲咧就讲呢个美国嗰边咧就通常咧如果我哋讲打仗咧咁啊空军行先啦吓，咁空军咧尤其是对美国嚟讲，因为佢系全球辐射噶嘛，佢系全球投射嘅兵力咧，咁咧就算你有几多海军空军基地都好啦，咁其实你最后咧都需要一样嘢就空中加油，咁所以咧空中加油基本上咧对美国嚟讲咧就一个强项嚟嘅，咁咧如果讲到空中加油，大家应该资深啲网都熟啦，有两只啊嘛， 硬管、软管 啊嘛。咁通常咧就空军用硬管嘅，海军就用软管嘅。咁当然软管个设计咧，相对嚟讲咧就要求细啲啦。大机细机都做到啦。硬管就唔系啦，通常都 系 大机。咁同埋咧个要求就好高嘅。咁咧就讲翻咧就如果讲到硬管加油咧，就应该咧就先讲呢一架咧就始祖啊嘛。KC-135啊，咁呢架嘢，咁 KC-135呢架嘢咧就当然好用啦，系嘛。咁啊呢架嘢应该服役咗60年系嘛。 系啊， 六十年代 其实佢嘅元祖就是一个波音707啦。 系， 咁波音707就系应该系波音第一部四引擎嘅喷射客机啦。 系， 咁又嗰阵时仲系用紧嘅 J-517 引擎啊。 系， 即系个 turbo jet。 系， 咁就空军嘅评价就系有史以来最嘥油同最嘈啦， 最嘥油同最嘈 引擎啦。咁而家换晒啦，换晒 turbo fan 噶啦，已经 系， 即系同以前嗰、那个。差好远噶啦！ 即其实你有冇发觉而家好多机都系咁嘅，个 design 用翻旧阵时嘅 design， 但 系 入面就改晒。 系啊， 系啦，即系感觉似咩咧 ？Alex， 你一个样啦，但其实你入面啲计换晒嘅，即 系 你个心啊，心肝脾肺肾换晒嘅。 嗰啲叫做咩器官移植啊？ 器官移植啊？ 全部换晒新噶啦， 系啦，变咗就都唔知道究竟仲系咪呢一部机嚟噶？ 系啦，其实里面换晒噶啦， 边岁人啦， 边马儿系啊， 系嘛，多机都系依家咁样玩嘅。 系啊， 嗱。 咁啊！呢部嘢就四引擎啦，而家出咗部新嘅就双引擎啦， 悭 有啲啦， 悭有啲啦。 但系都呢部嘢都未肯俾佢退役住喎。 系啊，嗱呢部嘢我哋都讲佢有几正啦。咁首先咧，个数量大概接近380架，差唔多400架啦吓。依家咧美国空军咧计划咧就想咧将佢再加强翻，就俾佢飞到40年。 话飞40年真系 100年， 100年哇！ 系啊，直头真系 plan 就嗱。你上次讲咧就呢个嘅 B-52 啊嘛， 系 B-52 咧就如果飞嘅话咧就依家飞咗几多年啊？1952年啊嘛， 1950几年而晒啦， 飞到而家都50年啦， 50年噶啦， 60零年啦嘛，就 系 70年啦。咁啊，即系 B-52都可以飞到100嘅， 系 咁啊呢个都得啦， 呢个都系啊。 但系咧最紧要就系其实 B-52 已经系过时噶啦嘛，即系其实佢个发展有 B-1B 同 B-2，嚟紧仲有 B-21。即系 B-52理论上系鸡肋，即系佢唔要都得嘅。 呢个系， 但佢要又得。 呢个系 唔要又得。 呢个系喺美国嚟讲就系佢系落后，但喺全世界讲咧，佢仲 佢先进过大陆添， 先进过好多国家嘅。 你大陆就冇添，呢架嘢都冇啦先。 仲系得双引擎， 系 佢呢部八引擎， 同埋个航程又短， 系啊， 佢又长。 咁啊，仲有图95就仲 Turbo Pop， 系 啦， 系 发下发下咁仲喺度。 仲喺度现世， 系啊，快下快下咁啦，系啦。 但人哋都仲可以飞阿拉斯加。 啊，我嗰个纯粹喺度斗影相嘅，大家都系。 系，咁所以咧就讲翻啦，咁咧就呢部嘢咧 KC-135咧，美国咧就谂住计划将佢延长。 系 啦，咁咧就其实当然有个问题啦，即系个问题就会系点解我哋有新机唔用啊嘛？ 即其实你有新机，例如有 KC46 啦。咁 KC46 咧呢、這个咧就系波音依家应该出到767啦嘛。 系啊，767个 body 嚟嘅， 767个 body 嚟嘅， 改嘅。 系啦，咁我哋就讲下点解唔用咯。咁咧就即系如果你睇翻啲新闻啦，你讲翻啦吓。咁就早啲噶啦，个新闻咧讲紧系大概系夏天啦，因为夏天嗰阵时咧呢部嘢咧就入役嘅。KC46 依家入咗噶啦。咁但系咧有啲问题嘅啊，唔系入役，依家好似延后。啊，嚟紧要然后啊，嗰啲个问题系乜嘢咧？佢呢个 program 出错啊， 哦 ，program 咧计数计得慢，咁边 part 计错数咧？就系、是、你知咧，我哋讲硬管加油咧，咁你咪要伸条管出去嘅， 系啊， 然之后条管系会喐噶嘛， 系啊，跟住个有个窿窿加个圆系瞄准噶嘛， 系嘛，然之后加点办法？个问题就系个 program 啦， 哦， 就系呢嚿嘢 program。咁诶咩事咧？出咗事咧就系好似话佢哋嗰个相机出问题啊， 系 啊，佢哋咧嗰个系统啊，叫做 Remote Vision System 啊，咁我哋简称叫做 RVS 啦， 系。 咁呢个 RVS 系统咧个 software 出咗问题，个问题边度好搞笑啊？个问题咧就系、是、原来咧太阳光如果佢咧射去，即系嗱，你明你有 cam 啊， 系。 咁有时你有背光或者向光咧，佢向光嘅时候，如果个太阳咧，在某个角度射埋嚟嘅时候咧，嗰、那个阴影会啱啱遮住咗。 哦，即系 遮住咗，令到嗰个 operator 咧，佢搞唔到啊。 哦， 好难瞄啊。咁你知咧，嗱老实啦，如果你瞄啲咧渣啲嘅机，梗系冇所谓啦。哇，大佬你依家瞄 F 廿二， 哇 ，F 三五，你点搞啊？ 系啊， 咁你乱插啊？咁你唔得噶嘛？咁样插白人个座舱点算啊？咁啊好危险噶嘛。所以咧，而家咧波音系搞紧嘅， 系 fix 紧嘅。咁啊呢个问题咧。我又未有最新消息，佢系咪 fix 到啦？咁咧就，但系咧呢个问题咧，依家对佢哋嚟讲咧系属于 category one 嘅问题，即系话咩咧系最急嘅问题。 系， 如果你落唔到 cat two 咧，应该都唔会俾佢复原嘅。 哇！ 咁所以咧，依家呢个问题大唔大咧？系有啲大嘅。 所以个上次咪我哋早几个月讲过，咪有个 系 有个机师个喺 unoffline 嘅情况之下起飞咗飞机，不过唔系机师，佢系维修员嚟嘅。 系， 跟住就搵个 F 15 C 去截佢， 截佢嘛，呢嚿咯，机师成日 跟住之后咧就话你讲过话，啲 KC 135唔喺附近，咁唯有 加油 架 KC 146 顶住先，系啦， 就咁啦。 咁点解嗰时我哋话咁大镬嘛？ 系 就系、是、因为 KC 146其实未服役嘛， 未正式可以用。 你都要顶住先啦， 测试紧啦个样。 系啦系啦，测试紧。其实咧个机师冇生命危险噶。 系啊， 其实因为你如果你哇你真系一插落个仓你走就唔切啦， 冇啊， 你弹死弹死唔切， 弹死噶。 咁所以咧其实都冇生命危险嘅，系啦。咁你鬼知个太阳角度喺边咩？ 唔知 系咪啊？不过嗰阵时好似夜晚啊。 哦， 夜晚就冇事啦，冇呢个问题啦。 话夜晚加油都几高危， 但夜晚你有 infrared 啊嘛，红外啊嘛， 红外先 睇。但佢个问题唔系红外嘛，个问题喺太阳日头嗰阵时啊嘛。 系 所以你感觉可能就冇事啦。 系， 因为唔系日头追啊，所以会好少少。咁所以咧，波音咧嗰阵时有四架要去试咯。 系， 咁啊，你话依家佢个事故啊嗰啲咧，究竟尴尬掂咧就唔知，但我谂波音一定会尽力搞啦，因为你始终加油机市场都系佢哋嗰个囊中物嚟。 系啊，超过大。做大飛機即系唔系少好多間啫，美國就 係嘛，即系佢係會著數啲咯。係 啊， 係啦，咁所以咧就即管睇下啦。KC46嚟緊接唔接到班啦？而家未嘅，而家未，即係你見到其實國防部都唔係投佢信心一票啦， 係 仲係要諗住將 KC-3延壽、延壽再延壽、 延壽延壽， 用一百年， 即係證明美國佬嘢幾襟啦， 係嘛？即係同埋佢依家新嗰啲嘢，有時候未必係即係一定係最好，係 啊， 係嘛？唉，另外一個都要講咧，有啲傷感啦，又係呢個嘅。T 三十八咧就好阴功啦。T 三十八咧就即系呢个教练机啊， 一 出事啊， 一年跌几剂、啊？ 跌咗咪几多只？14个月以嚟嘅第六单 系咯， 系啊。咁今次咧就喺呢个嘅边度咧？喺呢个 Virginia 系 啊，维珍尼亚州嗰边啊，呢个威廉斯堡国际机场啊。咁咧就个问题咩咧？就系、是、降落系嘛？嘅时候咁就个主气落架系咪啊？ 系 就出事折断。 哇，明显呢啲损耗嚟嘅。 呢啲损耗 啊， 金属疲劳 啊。系啊， 睇就似咯，定系佢哋有人做手脚咧？应该唔会啦， 应该唔会嘅， 系嘛？应该都系一啲损毁。 佢又唔系林彪系咪？ 林彪啊，使打佢。咁林彪又唔识坐战机，应该系。好啦，咁咧 Aviationist 嗰边报道嘅，即系美国网站啦，就讲咧，其实今次咧有冇人受伤咧，系冇嘅， 系 冇事。咁但系咧最搞笑就系个 T 38咧，咁你个主机落架你咪断咗嘅， 系 即系机唔平衡啦， 就右边个翼尖咧就刮落个地咯、 哦， 就扫落去咯。但系就好彩咧，咁样扫咧都冇反转架机， 冇反转就冇爆炸， 冇反转，所以又冇乜事。 哦， 系啦，斋刮啫， 即系铲落地啫，其实就 铲落地啦，系啦。咁啊，系暂时算即系比较好啲啦。咁当然之前都有发生过好几单啦，系嘛。咁啊，之前咧就应该系十一月。 话缺氧啊！依家食寿司就跌过落嚟啦。 缺氧啦，系啦，有一个就系有一个死咗嘅。 系啊， 十一月嗰阵时，咁嗰次我哋都好似有讲。 有讲嘅。 咁就而家因为出咗部新啊嘛， 系 嘛，即系本身咧讲教练机咧有好多部嘅，市场上面咧就我哋以前讲过咧，就 Lockheed Martin 有部叫 Team 零， 系啊，用紧嘅。 Team 零咧系韩国都用噶嘛， 系韩国同埋好似菲律宾买咗。 菲律宾买咗， 系啊。 咁咧就呢个 T50 咧嚟紧应该会多啲市场嘅， 系 我估咧东南亚啲国家都应该要入噶。 T50 咧就是、一部缩细版嘅 F16 啦，似系 有啲似哦。 跟住即系个波音嗰部好似缩细版嘅 F18 咯。 哦，咁所以呢个 T50 系应该几好卖嘅。另外呢就 M346 我哋成日讲咧就意大利嗰边嘅， 系 欧洲做嘅。咁呢部嘢都唔差嘅，卖得都几好。 系 咁，另外咧就以前我哋讲过咧，就轻型战机咧，就美国有几个咩大嘴鸟嗰啲咧， 哦系， 跟住有一架咧天蝎式咧就好型嘅喷射嘅，系咁，但系咧就嗰部因为贵就应该唔入， 就系啊，两个细引擎啊嘛，所以唔使啊嘛， 系啊，但系靓嘅其实， 靓 好靓仔， 但系佢啱啱夹喺战斗机同埋攻击机中间， 啊、 所以就即系考虑啦， 东不成西不就， 系啊，都 系啦，嗰个惨。后来咧就当然咧，最后咧就系、是、我哋记得系波音赢咗啦， 波音赢咗系啊， 系嘛，咁所以咧就波音咧就嚟紧咧有张单咧，又可以做翻呢个教练机啦， 系啊， 咁但系你老实，你如果出教练机咧都要去到2023年， 系啊， 咁啊嗱，而家2019啦， 都未出到货啊， 系啦，咁2019年咁你都仲要挨多四五年， 系啊， 你仲要你挨多四五年，仲要佢慢慢出噶， 系啊。 咁即系话你可能系唔系挨四五年咁简单，挨十四五年。 系啊， 咁依家 T38 挨咪都十四五年啊？ 我觉得唔得啦， 系嘛， 过晒期咧。 但你唔可以唔训练机师噶。 系啊， 咁点算咧？啲机师咪即系谂住预咗要跳伞咯。 咁直接用 F16B 或者用 F15 咁劲 呢个 D 嚟用住先咯。 咁劲 系啊， 即系宁愿嘥钱啲。 系啊， 人命重要嘛。咁啊喺沙漠度攞翻出嚟。 系啊。 啊，掘翻啲出嚟， 掘翻啲，唔使掘嘅，悭咗喺度嘅。 可能唔知系咪要咁样去换翻。 因为呢啲机师就系训练佢真系可能学揸喷射机嘛，即系未上正式战机之前。 系 系啊， 但其实咧呢啲都好嘅 T38，因为咧你有好多唔同机种啊嘛。 系啊， 即系你将来你真系 F15、F16、F18， 佢有晒 program 喺度， 全部都可以用。系啊，咁所以其实系会多啲机种用到啲咯。 系啊， 会好啲嘅。好啦，另一单咧要讲咧就终于，C2 啊，灰狗啊，终于咧就嚟紧要同大家告别噶啦，应该 系啊。 咁所以咧就大家就即系睇得见得下就见下啦。 系啦、 啊。咁咧就贝尔波音啊，即系就大家知道就嗰间公司就系出呢个嘅鱼鹰， 系即系个贝尔同埋波音合作啊。 系啊，鱼鹰啊，咁咧就鱼鹰机咧就佢哋依家咧有个新合约啊，$3.66亿嘅。 系。 咁咧就佢哋应该咧就会先做三架， 系 CMV22B 都成亿一部啊。 都贵我， 系啊， 亿几噶要，因为凡即系啲船翼机都贵啊， 系啊， 系啊，即系佢最贵贵在啲零件啦， 零件啦， 又贵啦， 因为高损耗啊嘛，本身就 系啦，同埋佢暂时数量仲系细嘛， 系啊， 系啊，如果数量第时多啲，应该我谂跌翻落去8000万一架啦，应该 成部 F35咁贵喎， 哦，其实从来呢啲都唔系平啦，即系你又可以船翼，即系又可以向前行，又可以直升咁样， 本直升机本身都贵嘅， 系嘛， 系啊。 本身个结构复杂，因为好啦，咁咧就呢个咧就应该系由陆战队咧个 MV22B 度改装啊嘛。 系 咁 MV22B 我哋成日都讲就系问题就系佢两边嗰个 top 一转咧， 系啊 就出事啦。 系好易跌落嚟嘅。 最大问题通常就咩就系两边平衡嘛。 系啊， 即系一边上一边唔上啊，或者呢个控制机师好难。 系啊，同埋两个啊，随即系侧风影响得犀利咧。 系啊，咁啊加埋天气嘅问题啦，系嘛，咁所以咧就系好容易会炒嘅。咁而家咧就嗱 ，Defence World 嗰边讲吓，就C2 灰狗就由1964年服役到依家，咁咧就应该几时退役咧？就去到2024年， 系 2024年距离而家应该5年到啊嘛， 系 咁啊，2024年咧就会喺啲航空母舰咧就你见咧就应该会逐一咁样退役噶啦， 系啦， 咁全部接替咧就用呢只 CMV22，不过我就谂你够唔够时间咧？其实嗱，我哋航空母舰有几多架咧？嗱，我哋有11架， 系 咁11架入面咧。你又谂大概每架航母舰上面咧，大概有2至4架啦。 系， 好啦，你咁如果你咁服役，你预大概你起码都要做嗱最少啦。 系， 你最少都要做20-30架啦。 系啊， 咁你做20-30架，咁啊 分咧， 依家买咗3架。 系啊， 咁啊每年3架。 系， 定系佢嚟紧会将个重点摆多啲做，即系背 Bell 嗰边佢做多啲。 我谂佢试得多啲先，然之后再大批订咯，我估就 系。系嘛？咁可能佢可能2021啊、2022会多啲，因为佢呢个咧买咗啲三架， 系 嚟紧咧最快服役咧就大概2021年服役， 系。 系啦，咁咧就佢哋会可以用呢个嘢啦。咁六战队大家知道就都中意玩呢啲嘅， 系 系啦。咁咧就佢哋同 MV22B 有少少唔同嘅， 系 系啦。咁咧呢个咧就冇得咁样接噶嘛。Alex 讲下呢个 冇得90度接嘅，直翼即系唔可以个引擎褪落接落去个机头机尾系唔得嘅。 系 咁啊，可以始终嗰个结构复杂啦， 系 同埋我谂稳定性，稳定性，因为佢个负重会比 MV22 大啲嘅， 系。 即系个 body 会阔少少， 因为佢咪就系载人，或者载啲普通嘢。 个油缸会大少少，所以咧就我谂佢结构上加强啦，同埋小航母篮比个两栖登陆篮就攻击篮就阔少少啦。 系，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就灰狗都牙位嘅， 呢个都牙位， 呢个都可以， 呢个都可以。 所以变咗就暂时咧就净系接咗啲奖， 系啦， 系啦，咁样加啦吓。 系啊， 咁咧就 咁我个正翼系可以接嘅，即系个船翼系可以接嘅，不过系个嗰个主翼就冇得接啊。 系，咁同埋咧就佢会加飞行油箱嘅， 系 飞远啲嘅， 系。 咁大家知道其实因为你航母舰，你即系、就是、你海啦， 系。 如果你要做啲补给咧，如果你要做空中快嘅补给咧，就靠灰狗啦。 系啊， even 我哋系咪上集讲啊 ？Alex 讲，即系如果你接啲人上嚟啊。 系， 你都有灰狗噶啦。 灰狗上次咪 苹果记者， 苹果记者咪走去打个灰狗去呢个航母舰咯。 系，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啊，所以就灰狗系好用嘅，所以咧就依家都用呢、這个。咁当然呢个有个好处咧，就可以短距离飞啦。 系， 系嘛，垂直降落啦。 同埋佢冇咁降落时冇咁复杂啊嘛。 系， 因为而家你航母舰用灰狗嘅话，都系用烂咗数。 系啊，烂咗数。 系啊，所以就成啲困难，有啲旧机嚟讲系有啲困难嘅。 系。咁同埋咧，就我覺得呢個咧，即、就、係、是、個好處，我諗係佢慢慢咧，即、就、係、是、會攞嚟試唔同嘅艦啦，即、就、係、是、你可以去福特級啦， 係， 係嘛？咁我諗佢咧會影響曬成個嗰個升降作業嘅， 係， 即係成個升降作業咧，以前咧灰狗就要擺埋落去咧嗰、那個攔咗嗰邊啦，而家可能唔 係 啦。 其實最主要要取代嘅就係 CH47， 係， 即係前後引擎嗰、那 個海中馬， 海中馬 係， 唔係海中馬，海中馬係 CH53啊。 啊，唔系唔系，系 先四十七就啱啱前后有 前龙 两个螺旋桨嗰个咧， 系 咁嗰部咧其实最多嗰部嘅，因为依部再快啲， 系 快过差唔多快一倍， 快一倍啊， 差唔多快 快一倍啊，二百几嘛呢部， 依部嘢依嗰个 部百几嘅， 嗰部唔够三百咯， 啊 呢部五百几嘛， 系快好多， 快好多嘅， 快好多嘅， 因为做啲特种任务就用呢部 MV22 要快好多。 系，咁所以咧就嚟紧所有嘢都 upgrade 啦， 啊、 因为配合翻福特级出啦嚟紧， 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嚟紧咧就全部都会上嗰啲新嘅机啦。好，呢节嚟呢度先。